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谢姑杀佢哋三个，准备从插角出翻去主墓室度，点知机关墙停响半路，主墓室嘅果团正喺度打转嘅黑雾，立即系有咗目标，好似一面长有五官嘅黑墙压向咗三个人。插角里头嘅黑雾亦已经吞没咗蜡烛，尾随而至，来去嘅道路都被堵死，前后两大团黑雾对三个人形成咗前后夹击之势，耳中只系听见前后都传嚟一阵细密嘅躁动声。了尘长老急忙讲啦，快啲点着蜡烛。谢姑哨伸手一摸白宝狼，不断叫苦，三个人身上带嘅蜡烛全部都用光晒啦。呢个时候，两边浓厚嘅黑雾已经渐渐逼近，稍微碰到啲啫，可能就会变成长脚嗰具骨架咁。谢姑哨忽然目露凶光，心里头起咗杀机，想将美国神父托马斯踢出去，然后踩响杨和尚嘅身上，跃向玉门下边嘅地道。了尘长老见到谢姑哨额头上面青筋跳动，知佢起咗杀心啦，想攞美国神父垫脚，连忙揿住谢姑哨讲啦：万万不可啊！唔通你唔记得老衲一再劝告你咩？倒斗损阴德，手下须留情。谢姑哨本嚟心意如铁，但呢段时日追随了尘长老左右，听了尘长老灌输禅机，对自己过往嘅所作所为亦有所顿悟。这个时候见了尘长老劝解，即刻就软咗落嚟，再都狠唔起心嚟杀人啦。于是就讲：罢罢罢罢，呢次就死响呢度啦。但系谢姑哨几乎系佢哋族中剩低嘅唯一一个能够有所作为嘅人啦，实在唔甘心就咁死响墓室里头化为白骨。但系依家面临嘅局面实在系绝境，前后都被鬼气深深嘅黑雾夹击，如果点火引开其中一团黑雾，势必会被另一团吞噬。面前嘅墓室空间好高，黑雾离地三尺左右，上面仲有好大片嘅空间。不过如果想跃过去呢，除非系生对翼呢，否则系冇办法做到嘅。有啲人遇到危险会下意识咁进行自我保护，比如合上眼，用手抱住个头啊咁。咁样做呢，就好似鸵鸟遇到危险嘅时候，将个头扎入地下一样，根本系起唔到作用嘅。但系另外有啲人越到生死关头，脑里头就转得越快，比平时唔知快几多倍。谢姑哨同了尘长老就系咁样嘅人啦，佢哋仍然冇放弃求生嘅希望。谢姑哨谂起墓室正中有一棵高大嘅珊瑚宝树，可以用飞虎爪爪住珊瑚树嘅树冠，从黑雾上荡过去。飞虎爪条链当然系足够结实嘅，咪话三个人啦，就算系十个八个都唔会锯断呢条绳索。不过最担心嘅系珊瑚树够唔够结实呢？能唔能够承受三个人嘅重量呢？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凭住自己嘅身法，就算系棵枯枝啊，自己亦能够掹住飞虎爪荡过去。但系如果要带上了尘长老同托马斯神父，实在就冇半点把握啦。半老珊瑚树如果断咗，肯定就会全军尽没啦。呢阵时亦唔容得佢哋细谂啦。谢姑哨对准珊瑚宝树掟出飞虎爪，爪头挂响珊瑚宝树最高嘅枝干上前咗几圈，伸手一试，已经牢牢咁爪实啦。谢姑哨知道了尘长老早已经看破生死关，如果唔带上托马斯神父，了尘长老死都唔会自己离开先，而且刻不容缓，亦嚟唔切一个一个咁掹住飞虎爪荡过去啦。之后倒埋条命，三个人同时荡过去啦。谢姑哨掹紧飞虎爪，等了尘长老同托马斯神父各人用一只手揸住锁链，另一只手抱住谢姑哨条腰。 谢姑哨等佢哋尽量将脚抬高，唔系掂到下边黑雾。仲未等了陈长老同神父答话，就大嗌一声：去啦！手上用力，借爪住珊瑚宝树嘅飞虎爪绳索一跃，就离开咗卡响半脑嘅机关门啦。三个人双脚啱啱一离地，身后嘅两团黑雾就已经喺下面合拢埋一齐啦。托马斯神父吓到掀埋双眼，念咗句上帝保佑，但系牙关打震，半个字都讲唔出嚟，搏命咁将双脚抬高，避开下面嘅黑色鬼雾。心里头啊谂，如果呢条绳索响半路唔断嘅话，绝对就系上帝嘅神迹啦。谢姑哨身响半空，初时仲担心珊瑚树唔够结实，但系凭飞虎爪传过嚟嘅着力感，发现足可以应付三个人嘅重量，但系咁几乎已经系极限啦。再重一啲嘅话，肯定飞断不可。只要越过脚下呢一大片黑雾，前边就系玉门下边嘅地道。三个悬响半空，见即将摆脱黑色鬼雾嘅围困，都不禁全身振奋。眼睇就掹住飞虎爪荡到一半啦，突然三个都觉得身后一紧，似乎系有咩嘢趴喺大髀上面，冷冰冰、阴森森咁，而且好硬。托马斯神父唔敢擘大眼，了陈长老同谢姑哨两个知道脚下有嘢，都响半空中回头一望，只见原本响墙角度嘅嗰具白骨，唔知咩时候抱住了陈长老嘅大髀。呢日镜非同小可啊！连了陈长老咁嘅高人，亦被突如其来嘅白骨吓咗一跳，倒吸一啖凉气。大概系啱先被黑雾逼到进退为谷，大家逼埋响一齐，掹出飞虎爪从机关门嗰度荡开去嘅时候，了陈长老一脚踩中咗白骨嘅胸腔，将佢嘅肋骨踩断，棘咗响脚拗度，将呢一具人骨亦带到半空。呢、这个时候先感觉到唔对路。谢姑哨嘅轻身功夫系从佢未懂事嘅时候就开始练噶啦。师傅将佢装喺一个茶满油嘅大缸里头，等佢自己想方设法向外爬。随住身体嘅长大，油缸嘅大细亦逐渐增加。了陈长老系摸金教位，亦系自幼学轻功身法。佢哋嘅呢种轻功，全倚仗提住一口气，呢口气一旦提唔住，咁就玩完啦。谢姑哨呢个时候，与了陈长老见到脚上面挂住白骨，空腹间一震，呢口气讲咩都再提唔住啦，身体立即变得沉重，珊瑚宝树嘅树枝承受唔住佢哋嘅重量，咔嚓一声就断咗开嚟啦。谢姑哨佢哋三个失去倚靠，立即同脚下嘅白骨一齐跌响地下。比较好彩嘅系，已经避过咗大部分黑雾。三个人一碌就碌向咗黑色鬼雾嘅边缘。谢姑哨啱啱一落地，马上使出鲤鱼打挺，跃翻起身，捉住了陈长老同托马斯神父向后嘅脊臂啦。谢姑哨只觉得自己左手上边痕痒难当，左手已经被黑色鬼雾掂到啦。佢唔知道鬼雾中粉虫嘅原理。粉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嘅物体，即刻就会死亡。死亡之后，马上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性嘅液体。虫丝嘅腐蚀液体同被腐蚀嘅物体融合，立即会再生出新嘅粉虫，继续侵蚀附近高温嘅物体，数量永远都唔会减少。谢姑哨以为中咗恶鬼邪神嘅毒素，抬起手一睇，整只左手都只系剩低白赖晒嘅指骨，手臂上嘅肌肉亦响度慢慢咁融化，痛到入心啊！如果再任由其蔓延落去，自己整个身体都要变成白骨，而且一旦越过膊头先谂办法就迟啦。但系依家黑雾近在咫尺，如果唔立即离开，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嘅包围圈之中。谢姑哨强忍住剧烈嘅疼痛，将托马斯神父同了陈长老向后拖开。见了陈长老双目紧闭，亦唔知佢系生定系死，心中好焦急。眼见嗰啲黑色嘅鬼雾又揾到佢哋嘅踪影啦，重新凝聚埋一齐，慢慢咁逼近。亦好彩啲鬼雾速度唔快，唔系嘅话，有九条命都玩完啦。 托马斯神父突然大嗌一声，跳咗起身，伸手向自己身上乱咁摸。佢全身上下竟然冇任何地方接触过鬼舞。托马斯神父睇到谢姑嫂嘅左手已经化为白骨，了尘长老倒向地下昏迷不醒，大概系从半空中跌落嚟，撞到咩地方晕咗过去，连忙帮谢姑嫂抬起了尘长老往玉门下边嘅地道退却啦。谢姑嫂手臂上嘅伤势好重，痛到额头上全部都系黄豆咁大嘅汗珠，手臂上嘅皮肉已经烂到上手踭嘅位置。这个时候只好就用壮士断臂的办法了。但是现在即使是想斩了自己条手臂下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。三个人这一番动作太过激烈，身体的温度明显增高，眼睇黑雾就快到了。谢姑嫂只好用右手拿出德国20发镜面盒子枪，对准雾室角落头的黑佛一个长射，五发子弹全部落向黑佛身上。然后立即将啱啱射击过的盒子枪劈向雾室的角落。浓厚的黑色鬼雾被枪口的温度吸引，转向扑了过去。谢姑嫂已经痛到就快要昏迷过去了。对托马斯神父讲了声，快点走。两个抬起了尘长老跳了落地道。地道中有一块圆响中间的黑石。入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依家就明白晒啦。地道里头冒出嚟嘅嗰团鬼雾就係从呢一块腐肉原石中冒出嚟嘅。肯定係托马斯神父喺地道口点着蜡烛使佢感应到先放出鬼雾嘅。谢姑嫂同托马斯神父拖住了尘长老从腐肉旁边移过去。一出地道，谢姑嫂立即叫托马斯神父将地道口封上，防止那团鬼雾追出来。然后他咬得一块衣襟，紧紧地扎住手上的血脉，用旋风铲的精钢钢叶对准自己手臂一旋，将被鬼雾咬细到剩下半条的手臂全部切了去。虽然是扎住血脉，鲜血仍然好像喷泉地从手臂的断面飙了出来，还未来得切止血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了。托马斯神父见谢姑嫂流了咁多血晕死了过去。了尘长老自从雾室中昏迷不醒，只剩下自己一个姻缘好无损，果然信上帝是正途，但是不能够见死不救，要想办法先将他们两个搞出去外边再讲。正话要喐手拖谢姑嫂，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恐怖的情形。谢姑嫂自己割低的那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完全化为脓水，只是剩下白赖晒的骨头，从那些脓水中飞出好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在雾道中盘旋。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中的小黑点吓到三魂见得七魄，灵魂都就快出窍了。在轮光筒幽蓝的光线下，这些小黑点若隐若现，似乎想慢慢地聚集成一团。托马斯神父知道，这些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讲的魔鬼的呼吸了。怎样才可以对付这些魔鬼的呼吸呢？圣经上好像是写了的，用圣水、圣饼还是十字架呢？弊了，这个时候一时半刻都想不起身添。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冇用，被撒旦嘅使徒吓破咗胆，而家死咗都冇面去见天父。作为神父必须攞啲勇气出嚟。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令到自己冷静落嚟，心諗呢啲可恶嘅魔鬼呼吸鍾意温度高嘅嘢，但你而家身上冇咩火柴蜡烛之类嘅道具，点先可以引开呢啲邪恶嘅黑雾呢？上帝保佑，这些魔鬼的呼吸并不是很多。托马斯神父突然间想起，他们好像是怕圣水之类的液体，但是身上没有水壶，不知道口水等不等洗，屙尿的话又怕尿液是有温度的，一时之间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是没什么用处的。 面对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，托马斯神父心急如焚。这个时候只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拧转头一看，只见是谢姑嫂苏醒了过来，急忙过去扶住他，指住那一团黑雾，紧张到话都讲不出来。谢姑嫂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，神智就恢复了七八分。他见到白玉拱门前面飞舞着一细团黑色鬼雾，正响到寻找人血的温度，要向自己逼近过来，连忙拿出另外一把枪，对准玉门上的铜锁就是一枪。先前了陈长老同谢姑嫂已经探明，玉门上的铜锁是连心锁，一旦受到外力的接触，引发里面的机关，就会使玉门两侧的洞门放出暗器。这种玉门洞形的机关不会是小型机关，以谢姑嫂的经验来判断，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机关，目前就只有借助外力搏一搏了。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烟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。如果是木桩流沙一类的东西，可以利用它来挡住洞口的鬼雾，好不容易先逃到来这里，不可以眼白白地被鬼雾害死在这里。子弹击中了铜锁，触动了连心锁的机关，只听见两侧的门洞中隆隆声地震耳欲聋，无数的流沙好似潮水咁倾泻出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从谢姑嫂开枪击中铜锁，两侧嘅洞中喷涌出大量嘅流沙，总共都唔到几秒钟嘅时间，嗰片鬼雾完全被流沙埋住。流沙越喷越多，如果呢个时候你系企响玉门前开锁嘅人，任你系三头六臂，都肯定闪避不及，一瞬间就会被两道流沙冲倒，尖生咁埋响下边。谢姑嫂同托马斯神父拖住了陈长老，搏命咁向雾道外边跑，亦冇时间顾及身后嘅情况，只听见流沙激烈咁倾泻，大半条雾道就快被填满。跑出咗雾门，响树井中企定，咁先有机会喘口气。谢姑嫂将云南白药撒向断臂的位置，半条手臂算是冇了，以后亦唔使再倒斗。想到呢度，只觉得胸口发闷，又想呕血了。今忙又食了两粒红莲妙心丸，延缓血流的速度。谢姑嫂最担心的就是了陈长老的伤势，他为了自己先从咁远到了黑水城，如果连累了了陈长老，罪过就大了。于是同托马斯神父一起将了陈长老扶起身，查看他的伤势。托马斯神父托住了陈长老的后背，点知用手一扶背脊，只见到满手都是血迹，惊叫了一声： 哎呀，是血，老和尚受了伤。 从雾室到树井，三个一路奔逃。谢姑嫂同托马斯神父边个都唔顾得睇了陈长老到底伤响边度。呢个时候先睇明白，原来珊瑚宝树折断嘅时候，了陈长老跌响地下，佢脚下边挂住一具人骨，亦一齐跌到散晒。其中嘅一根折断嘅骨头从了陈长老嘅后背刺咗入去，呢一下刺破咗肝脏，伤得好深，多数系冇得救啦。谢姑嫂将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部倒向了陈长老后背的伤口上，但是即刻就被鲜血冲晒去。谢姑嫂束手无策，心中难过，忍不住流出眼泪来了。拿出八宝囊中的不地圆珠，放在了陈长老的鼻前，用手指一搓，搓出一些硝石粉末，想将了陈长老救醒，听他临终的遗言。了陈长老的鼻腔被硝石一灼，咳咗两声，慢慢咁就苏醒过嚟啦。见谢姑嫂同托马斯神父双目含泪，响身旁睇住自己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啦。一手握住谢姑嫂嘅右手，对谢姑嫂讲啦： 老衲马上就要舍去呢一身臭皮囊啦，你哋亦唔需要难过，只系有啲话 你必须记住。 谢姑哨垂泪点头，听了陈长老继续讲了。 老衲早已金盆洗手多年，不再算是魔金教位了。身上这枚魔金符亦一并交予你。只可惜你我缘分不够，分金定月之术就不能够再传给你了。你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去找老衲昔日的一位同行，他有个绰号叫做金算盘，平时是商人打扮，在黄河两岸做赌斗摸金的。这个人最擅长星相风水术数，近代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就只有晚清时期的撼龙高手张三莲子。不过那位张三爷早已经作古，到了现在分金定月之术除了老衲之外，天下再无人能出金算盘其右。你拿住老衲的魔金符去找金算盘，他一定能够帮到你。另外这块龙骨上面刻有凤凰胆的标记，又藏在西夏藏宝洞的最深处，里面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，讲不定可以为寻找无尘珠提供一些参考。 谢姑哨心想自己左手都没了，这一世人恐怕都不用再赌斗了，就算知道无尘珠在哪里恐怕都拿不到了。眼见了陈长老的呼吸越来越弱，想对他讲几句话，但是哽咽住始终张不开嘴，只是咬住嘴唇，全身在颤抖。了陈长老用尽最后的气力讲了： 你需谨记，绝不可以再随便开杀戒，赌斗损阴德，手下须留情。老衲走了。 讲完之后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就此撒手西去了。谢姑哨跪在地下，不停地向了陈长老叩头。托马斯神父不停地劝说，这才将谢姑哨拉了起身。这个树井之中不是久留之地，两个携带着了陈长老的尸身爬返入通天大佛子的宝殿之内，就在佛祖的宝像面前将了陈长老的尸身焚化了，这才挥泪离开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谢姑哨按照了陈长老的遗嘱，到处寻找那位出没在黄河两岸的魔金教位金算盘，但是踏遍了各地都无此人的踪迹。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异文龙骨亦请过好多饱学之士睇过，冇人懂得其中写嘅究竟系咩内容。当时嘅世界恰逢乱世，空气间正酝酿住一场席卷天下嘅巨大战争。谢姑哨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嘅帮助，将亲眷都移居美国。谢姑哨心灰意冷，就响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身，从此就不理世事了。咁欲知道后事如何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